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云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韩玉，同时也是一名模特，一名舞者。那来到皮囊的剧组呢，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在这里啊，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乃至于我的一个贵人了。那他呢就叫于子枪啊，对，是制作人张涛老师的师弟啊。那也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啊，是在一个饭局上我跟这个张涛老师认识的，当然也是于子枪老师在推荐我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嘛，聊嘛，然后聊着聊着啊，涛哥啊，我以后就说涛哥了啊，因为涛哥呢就两杯酒下肚啊，就跟我开始吐露心声了。涛哥说月儿啊，哎呦，你这个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啊，哥特别特别欣赏你，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有魅力，千言万语咱们就在这杯酒里。千言万语是什么呀？就是这部戏啊，皮囊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联合长配文学共同出品的啊，由我们的制作人张涛老师以及小曾老师、韩英帝老师领衔的这么一部广播剧。然后其中啊，涛哥还跟我说请到了很多的著名的话剧演员、音乐剧演员啊，那个著名的配音演员啊，以及影视剧演员。说真的啊，我是一个拍广告出身的演员啊，你想啊，我涉及的领域呢是在广告、模特还有跳舞这方面。然后我一听涛哥说哇这么多啊，我觉得肯定都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以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的平台。哎，我当时啊，我也是个性情中人啊，因为我觉得涛哥对我的这份欣赏啊，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激。我当时我就跟涛哥说了一句话，我说涛哥，你就说吧，你把到时候我非常想跟你合作，涛哥，你到时候如果能合作的话呢，你直接把时间啊地点直接发我啊，咱们片酬好谈。然后确实是现在进了组之后，我感觉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进棚的时候呢，其实我不紧张的，我是非常的兴奋。我在录制的时候啊，我所有的声音都是有强烈的肢体去支撑的。后来啊，我看到其他的专业的人在配音的时候，就乖乖的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是要比我更有力量。哎，这个就是我需要学习与进步的地方，我觉得。那也就是我这次来的最大的一个财富了。 张导说，我们团队就喜欢年轻有朝气、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儿的人才，因为张导团队的口号就是潜心创作不张扬，低调奢华有内涵。 这次呢，在皮囊里啊，我饰演的角色叫张潮啊，这个呢是啊，提到这儿我不得不说用北京话说了，因为说真的啊，就你们一听这个声音应该就能辨别出来，哎，哪儿是我配的了。张潮这个角色啊，真的我太喜欢了，就是我之前拍的东西吧，很少很少有我能本色出演的，而这一次的张潮真的，哇、就我完全放松，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本色出演的那种。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张潮本身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欢脱这么一个人，那我呢本来也就是这样的人。 张导说，第一次见你，你一开口就是张潮，这一点不需要怀疑，加油吧，少年。 所以真的也挺感谢的，这儿还得再次感谢一下涛哥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真的是，其实说真的，能遇到一个肯欣赏你的人，能遇到一个自己贴合这么自己的一个角色，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聊聊皮囊宣传视频拍摄那天的感受吧。 我们是先定的钟，我就定钟的那天啊，因为那个涛哥跟我说嘛，都请到业内特别厉害的人物啊。我刚进棚定妆的那一天，我一看，哇，这怎么吴镇宇老师也来了？我当时我一看那个啊，其实是郭嘉诺啊，郭嘉诺老师，他侧颜真的侧颜特别像吴镇宇啊。当时我真的特别惊呆了。后来又遇见了小周迅啊，以及小金城武啊。哎，说真的，确实是大家都很优秀，以及配舞台剧、配影视剧的这些专业的配音演员，让我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嗯，最值得一提的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啊，我们主题曲的原唱歌手程金。说真的，我们两个说实话是有一些私交的。这个女孩啊，真的是优秀且低调啊，真的是。就是我现在自从认识他以后，他的这首主题曲我每天洗澡的时候都要单曲循环啊，我就觉得很让人放松啊，就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很喜欢。也希望各大导演吧啊，能够在以后的时候能够多多跟程金合作啊。 你曾经的心情直到我屏蔽，忽略的人的体有感应，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我还能力创作梦在鼓励。 说到主题曲呢，就不得不说涛哥这边先行制作出来的先导预告片，皮囊的先导预告片。我那天啊，这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我那天是在涛哥是先把这个音频发在了小群里，然后我当时是在车上啊，坐在车上听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听完了。然后我不知不觉就发现啊，我旁边的师傅把车从80迈飙到了120。我的天，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不光是这些听众，我以及刚才啊，我们又在录音棚里又听了一遍。说真的，那个效果啊，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如果说这个再加上我们后期老师，由北影厂的老师们再做出来的，加上杜比 5.1 音效的音频，我觉得啊，就是简直是电影级的制作，真的是。其实张潮这个角色吧，角色是来源于生活的啊。张潮呢本身是一个警察，哎，他是一个欢脱的性格，哎，这种欢脱的性格其实在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这样的警察，我能接触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哥们儿，我高中的铁磁，他就是一名警察啊。他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吧挺严谨的，但是呢我知道了他身上带有的那种警察的那种感觉，再加上我自身的这种欢脱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张潮的人物啊。我甚至我觉得就是张潮的人物小传我都可以不必去写，因为我觉得我在心里面已经有了啊。因为我铁磁啊也是一名警察嘛，然后呢我就在跑去他那儿待了3天。怎么说呢，其实是不太方便啊，其实不太方便，但是还行。因为他自己呢现在有一个宿舍啊，我就平时呢待在宿舍里，然后我但凡是跟着他的时候都是跟着他形影不离的这样子，因为他们是有规定的啊。那我就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啊，还有这个谈吐啊，我去真正去找这种警察的感觉。哎，在通过警察的这种威严的形象上，再结合我自身的这种欢脱的性格，找出来张潮身上的那种特质，这是我塑造张潮的一个心路历程。 这下大家知道了吧，张导的有声作品都是要求演员熟读剧本后亲自写人物小传，或者需要参演演员体验生活的。因为我们不追求量产，我们追求的是每分每秒的精品呈现，来给我们优秀的演员点个赞。 然后我在那儿待了3天之后啊，我就回来了。就我回来的时候，那个写人物小传真的就是一气呵成，

身边还留着你的烟草味，甚至和我都还没来得及。你接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显然不怀好意。你更新的心情却把我屏蔽，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娃娃变得有 都记